更美，珍惜你爱过你，感激你念过你，无奈到最后要分离。过去的丝丝记忆要恨我的错，我却要挣扎离去，我舍不得你。无奈我要创造未来共你，普普通通的去爱，未够我独个精彩，我舍不得你。无奈我有我的未来与你，找到心中最深刻的爱。 北京飘于冬季，你说